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间4级，最低气温13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 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Won't admit you love me, perhaps. A million times I've asked you, and then I ask you over again, but you only answer perhaps, perhaps, perhaps. If you can make your mind up, we'll never get started. And I If you really love me, say yes, but if you don't, dear. 北京时间2018年9月21日了，今天是星期五，11点33分13秒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今天是9月21日了， 对， 明天中秋小长假来了，3天的时间， 真的耶， 周六、周日、周一。很快， 真是 再过一周，11长假又接踵而至， 真的是太快了，这个时间过的。 有些朋友拼假能拼11天的假呢，对吧？真的可以拼11天的假啊！希望大家到远方去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哈。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不一样个性的人，有的人呢就是特别热情，每次见到他洋溢的生命的激情，让感染身边所有的朋友。 对， 他就是这样一位。有具有鲜明生命特征的好朋友， 对，他就是我们的好朋友杨杰， 对，超级旅行达人杨杰，欢迎。 是的，他自己非常谦虚，说是普通的， 普通达人吧，不算超， 不，绝对超级啊！ 这次看到杨杰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那个热情洋溢的那个气场，哗，全都震开那种感觉， 对，就跟今天的天气不谋而合， 阳光灿烂哈，风有点大，对不对？ 风有点大， 真的是， 今天的风有些喧嚣， 对，一阵风就走来了。今天我们要去他2018年8月的一个行程哈，这个行程呢还是。让我们想这个地方很向往啊，除了有熊还除了有鱼还可以去在大海， 除了有鱼还 对， 到底是有熊还是有鱼都有， 食物链嘛， 对，食物链啊， 还可以看大的鱼，这个鱼是最大的哺乳动物，全世界， 是的， 对不对？去阿拉斯加看鲸去， 是的，而且冬天还可以看极光哦， 是的， 是 的， 好地方， 是的，是的， 对，这次呢，杨杰带着同龄的一帮朋友去的阿拉斯加哈， 对的， 而且明天他就要飞向美国东部的一个城市， 悠悠。 York， 纽约， 纽约， 行程非常的满哈， 非常的紧。 说到阿拉斯加，这次有遗憾吗？杨杰 有。 什么？比如说， 这是我第二次去阿拉斯加，然后这个精确的重复了第一次去的遗憾，就是没有见到最重要的阿拉斯加的景点，就北美第一高峰麦金利峰。 为什么呢？ 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吗？ 对，就是这个山峰是。哦，先强调一点，它可能现在已经不叫麦金利峰了。前几年是美国政府是通过了什么法案，就给它改个名字。然后呢，但是无所谓，它是阿拉斯加这个在那里国家公园里面的北美第一高峰。 嗯， 然后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好看。 嗯， 对，首先它就是长，在大家常去的时候，夏天的时候，它也是几乎从腰线开始，甚至更低的位置就已经是雪线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山的时候，永远是白的。 腰线， 对，它永远是一座像玉雕成的山一样，太好看了，简直。对，大家在晚上可以搜一下这个照片，太这个山真是太美了。但是呢，就是它和国内一些著名的这个，就是雪山一样，就是。大部分时间都是掩藏在云里的。 哎呦， 对，我这次去的时候，我 雷雪山是吧？ 对，我第一次去是 没 吹不开，吹不开。对，我当年第一次去是2010年。 哦，2010年。 对，然后时隔8年，就抗战都打完一次。 哦，又去了， 又去了一次。但是两次几乎是同样时间，都是8月中旬去的，但是遭遇了同样的天气。 天哪， 就是。天气是阴天 啊，雾蒙蒙的。 对，不，其实地上非常的清亮，因为阿拉斯加空气极好。但是就是你看那个山该在的位置的时候，是看到的是云。然后如果没有人告诉你那个位置远处是个山的话，你以为就是只是近处有一些矮比较矮的山脉，然后远处什么的，远处就是山后面可能就什么都没有了。但其实如果你看那个照片，就是你能看到后面应该有一座白色的非常高的山峰，但是看不到。 很遗憾， 对对对， 下回呗， 对，下回 事不过三， 是的， 第三回再开门山， 第三回 就 可以选在8月，8月再去了， 明年可能7月去吧，对， 是是是，其实我们的杨杰说是超级旅行达人，一点都不夸张， 是的， 而且对美国这个国家超级通，我的微信写他是杨杰美国通。对，就非常非常的熟悉哈， 必须的。 让我们的杨杰呢休息10分钟。资讯播报完毕之后，要听听他的这趟阿拉斯加奇幻之旅。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呢，我们要播报一条最新收到的信息哈。9月16号中午，北京电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周年大型探访活动“独行快，重行远”第三路中东北非线记者安全抵达首都机场。这“一带一路”呢特别报道第一阶段采访圆满的完成， 恭喜恭喜！ 是的，第二阶段活动将于10月下旬启动。报道组将分为2路前往阿联酋、伊朗等4国，继续寻访“一带一路”上的北京身影，讲述“一带一路”上的中国故事。 对，那从8月22日第一路启程到第三路回京，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报道组就完成了对“一带一路”沿线34个相关选题的采访， 厉害！ 涉及9个国家、20座城市，一共采访中方人员77位，外方人员58位，记录了中国不断开放、融入世界带来的合作共赢，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因合作而带来的民心相通、情感交融， 真的很好哈。从8月22号第一路报道组启程开始，北京电台就于中央广播电视台总台的国际台北京时间听听。FM 阿基米德 FM 开展了战略的合作，并借助像今日头条、新浪微博、百度互动等新媒体平台对报道进行延伸的传播。截至9月18号，共发出广播及融媒体报道近100篇，其中新媒体受众阅读量总计达到了941.1万次。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台为本次系列报道活动开放了全部39座海外记者站， 哇， 为这个报道组记者提供了资源上的支持。 是的，那北京电台与北京新媒体集团通过独行快重行远完成了融媒体中心成立后的第一次成功实践， 是 非常的棒。那像独行快重行远第一阶段即在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新闻2018陆续播出系列新闻专题18集，与之同题的中英双语微信公号也由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号推出，北京新媒体集团北京时间那听听 FM 阿基米德 FM 同步推送。此外，新闻天天谈周末人物版第一 阶段还将陆续播出9集《一带一路》人物专题。 就这条新闻让我们感受到了广播和新媒体融合的力量， 是的， 真的是需要这些的哈。中英双语播 广播微信公号推出，北京新媒体集团北京时间那听听 FM 阿基米德 FM 同步推送。此外，新闻天天谈周末人物版第一阶段还将陆续播出9集《一带一路》人物专题。 就这条新闻让我们感受到了广播和新媒体融合的力量， 是的， 真的是需要这些的哈。中英双语播报， 哇， 传递 真的是无缝链接啊！ 对，谢谢他们辛苦的工作， 谢谢。 那第一条资讯汇报完毕，第二条来自于北京旅游咨询宣传进校园的好事情。为广大的师生提供优质的服务哈。 好，为了拉动北京秋冬季的旅游市场，推介北京秋冬季旅游产品，树立爱游北京旅游咨询的服务品牌形象。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旅游咨询服务中心主办的北京旅游咨询宣传进校园的活动，在9月20日，也就是昨天，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为广大市民和院校师生送去旅游信息咨询服务。 是的，本次系列的旅游咨询日活动以爱游北京为主题，爱是英文字母的爱哈。通过举办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旅游咨询活动，以及一系列的旅游咨询进展会、节庆、社区和校园等市场消费一线的推广，使广大的市民与游客深入了解旅游咨询服务的功能和作用，更好地为游客提供优质的服务。而且这个接下来呢，旅游咨询日活动还将走进更多的高校，为这个院校师生带来有关北京旅游的各类信息。 对， 这是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做好基层旅游咨询服务的新的尝试，也是期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助推北京旅游新发展，为新时代新北京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哎，是的， 这第一条非常厉害的啊。 对，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今天对第二条资讯啊，第三条资讯，那各大博物馆举办了多彩的中秋活动， 可以去很多地方玩。 是的，看看哪些博物馆呢？举办像文物展、感受民俗、开展教育活动，各大博物馆连日来都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让人们感受到中秋佳节的文化魅力，传承中华优秀传统的文化。 你看这个，当时候民俗专家到时候讲解节日习俗和非遗的相关知识， 对， 社区优秀文化活动展演、非遗项目展示及体验，由文化和旅游部共王府博物馆和上海街道联合主办，上海民俗协会承办的月圆中秋夜情戏是上海及恭王府中秋赏月文化节的活动举办如火如荼的进行。 嗯，是的， 非常期待。 对，反正呢，通过展演完三位一体的方式为人们奉上文化大餐，这个是什刹海辖区的一些活动啊，那就邀请社区居民啊、保洁人员、保安人员、部队战士等等，让他们都能感受什刹海的特色文化。 北京市其实在这个中秋节和十一期间呢，有非常多的活动哈。第四条，北京市市属公园啊推出了中秋月圆系列游园活动。 是的，哎， 这个好多地方可以去。 是同音不同意，你看多好，一语双关。月圆这是， 对， 喜悦的月 是。 公园的园， 没错没错， 是的。 即将到来的中秋佳节，市属11家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将围绕月圆京城情系中华主题开展中秋月圆系列游园活动。届时市属公园当中天高气爽，丹桂飘香， 哎呀， 夜晚皓月当空，余音绕梁，市民可以在登高亲水、赏花、揽胜当中度过特别有意境的中秋小假期。 是的， 几个地方呗，11个国家公园， 11个呢， 市属公园 的 啊， 对对对， 好多好多、啊， 像颐和园。还有景山、北海、 天坛 等皇家园林的游园赏月活动即将拉开帷幕。同时呢，为了丰富首都市民的传统节日文化生活，围绕中华传统，就是优秀传统文化，还推出了像这个举办古曲音乐会、京剧戏曲演出、植物精品展示， 对， 还有泛舟赏月、传统民俗体验等等多个品类啊， 特别多啊。希望大家到时候呢去看看有关的官方网站， 是、 说这个北京叫做中秋月圆系列活动一定有很多的报道和推出哈。这是三条国内的信息，充满了喜乐祥和哈。 没错， 第四条来关注日本的事情啊。日本也知道呢，也是发生了一些事哈。日本灾区期待这个重复旅游，因为非常的需要这个旅游去振兴当地的经济。重启航站楼呢，推出了很多优惠的活动，我特别惊艳他们那个重建速度之快，让我觉得很佩服。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个还是怎么说呢，效率非常的高啊。 关西机场可以正常运营了。 对，关西机场呢是日本旅客吞吐量第三大的机场，日均流量达到8万人次。那所以说呢，受台风飞燕的影响，现在就是之前关西机场的跑道停机坪及第一航站楼等都遭到了海水的倒灌，机场一度关闭。 是， 那现在呢，这个大家 一致都是赶紧抢修啊。 嗯， 那关西地区旅游业从业者听闻这一消息也感到了放心。那在大阪的著名景点被称为大阪厨房的黑门市场，当地商业界团体这个的相关人员说，近期有些店铺客人减少了大约80%。 没办法， 我的天哪。嗯嗯，希望随着关西机场一号航站楼的全面重启，游客量能够有所回升。 是的，就是我看看这个反应的情况哈。这大阪一家酒店的工作人员说呀，这台风来袭之后，酒店500多个房间预定被取消了，500多个房间哈，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按这名工作人员的说法，每年中国国庆节都是这家酒店客流量最大的时段，关西机场联络桥轨道交通能在这一节日前恢复，确实是个大的好消息。 对呀， 可以填满了。 对呀，如果要是在这个11过后，那这就错过了一个黄金周嘛。 但是我们也是了解到日本的这个工作的能力和效率哈。 是的， 希望大家去日本这个地方北海道玩的时候呢，感受到美丽的北海道风情哈。 哎，是。 第五条来自于澳大利亚的信息。澳大利亚呢，最近有一个事情说，澳大利亚水果藏针持续发酵，苹果香蕉也中招。 哎呦，我们看一下 藏针， 这真是绵里藏针呢。 怎么回事？ 上周呢，昆士兰州警方接到了一起草莓藏针的报告，说一名21岁的男子吃到含有针状物的草莓后被送去医治了。随后呢，西南威尔士、塔斯马尼亚和南澳大利亚等多个州都发现了果肉当中藏有针或其他尖锐金属的草莓。 怎么回事？ 这一批草莓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这个澳大利亚全国接到100多起的报告，现在。就开始针对这一事件，然后开始侦查。 这个澳大利亚人民日报19号报道说，新南威尔士州警方经过大量调查，逮捕了一名少年。该少年因往草莓中藏针的恶作剧行为，将受到训诫和惩罚。 啊， 这是恶作剧行为。 对，我的天哪，这个。藏针的行为可真的是太恶劣了啊。 是的，与此同时，从政府到民众都在积极打击饱受打击的草莓产业。昆士兰州承诺提供100万澳元帮助蒙受损失的草莓种植业者，因为一是那个草莓有针，影响它的销售。 就哪怕你说我这一批草莓有一个有针，你这一批都别卖了。 是的是的，但是要预防那个措施啊，将草莓切开之后再吃，千万别一下就塞到嘴里哈。挺可怕的一件事情。 对啊，你是针万一吞下去扎到你的嗓子气管。 这跟那个什么就是共享单车那个座位上放一针头扎你一下是一个道理，特别难过的一件事情，让我们觉得这社会还是有不稳定因素哈。 哎，真是 希望大家一切安全一切顺利哈。时间来到11:46，马上有请热情洋溢活力四射的特别大来宾杨洁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这歌啊，不管是自驾还是在轮船上去看鲸鱼，我觉得都特别爽。每次听这种音乐，觉得生活可以很美好的，其实对吧？在节奏当中律动着，感受生活的起起落落。 是的， 今天带着我们一起一直嗨到爆的嘉宾是超级旅行达人杨洁，欢迎。 欢迎杨洁。 大家好，谢谢谢谢。 想杨洁特别记得上次来录播的时候，因为他挺辛苦的。 是的， 刚刚从北欧回来。 是是。 对吧？带着他的父母。说是睡了2天应该能缓过来，但是能看出他还是很累的哈。 那次比较蔫，这次好多了。 这次厉害了， 这次哇，直接是 嗨了一个加号都不止呢。 对对对，说到这个旅途当中的休息，还是需要长时间去补给的哈。 对对， 而且跟带团的这个密度强度还有关系。 但是我觉得，其实，在旅行旅途过程当中，如果你想完完全全休息的好，好像也不太现实，对 对对，因为这就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一个取舍，就是你又想在有限的时间内 玩更多的 东 西， 但是同时要兼顾说，如果拼命玩。不要说回来很累，有时候你玩到后半 路上就回来 了，对，就失去了那个玩的心境，其实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是 我有一个特别深刻的这个印象哈，去的时候呢，比如下飞机之前，不是刚从那个飞机机场行李一放，一堆特别漂亮，拍张照片，大家特别开心。然后在去机场路上回来，大家都这样。然后拍照的时候，如果在大巴上第一次拍照，大家就嗨那种的，再拍 就睡着了。 对。 半昏迷状态， 所以没办法， 很累啊。 这就是一个死循环。但是我们尽量会在路上发现快乐哈。但是我觉得跟着杨杰出去玩，一般都是快乐多余的， 对，肯定是很开心的。 是的， 因为杨杰是一个规划呀、攻略，尤其是对目的地了解非常透彻的一个领路人。 咱举个例子，准子、道道，咱们找了十几位朋友，跟着杨杰去阿拉斯加。 对， 基本那个杨杰，你在之前会嘱咐我们什么？叮嘱我们些什么？去阿拉斯加？ 嘱咐的话，其实阿拉斯加没有跟其他地方特别大差异，它最大特点就是凉快嘛， 凉快， 这是夏天，对。然后其中有一天，我们去看冰川的那天，还有也是观鲸那天，它是船是在冰水混合物上行进，所以也就是空气的温度其实是零度左右的。那一天我们要穿冬天的衣服， 那个的 北京最冷那天的衣服一样。 嗯。 然后除此之外，其他就和普通的旅游没有太大 没什么问题。 这次是几个朋友一起去的呀？ 这次应该加起来。八九个吧， 八九个， 加上小朋友可能有没有十个人，差不多。 哇，还有小朋友， 对对对， 我的天哪，那确实挺累的。那你就负责当领队这个角色呗？ 对，我就开车啊什么的，然后带着大家 自驾 头车，对，因为我是头车， 几个车一共 三台车， 三台车， 对对对， 一共三台车。 有小朋友这个事儿，就 小朋友也去阿拉斯加， 多大了？年龄？ 这是我朋友的女儿，四岁， 就一个 四岁啊， 对， 四岁更需要照顾啊。 对，四岁的小朋友，就是以前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这次因为就一个小朋友嘛，大家会特别关注他。然后小朋友的大问题就是。他比如说我们成年人，比如时差的时候，两点钟你醒了，你会说 OK， 那我安安静的玩会儿手机啊，刷会儿微博啊。 他不行， 然后或者假装假寐一会儿，到了七点钟的时候吃早饭。小朋友不一样，小朋友就是他醒了以后，他就开始说妈妈，我睡醒了，然后就开始跟爸爸说。虽然我不在他们房间，但是就是因为第一天我们下的时间还是很合适，就是下落地之后基本天也黑了，然后我还想，哎，正好大家睡觉，明天早上起来就有精神。然后等六点钟吃早饭的时候，我发现就是父母两个人就 困了， 明显就恍惚了。我说你怎么？第一天就这个样子啊！我们闺女两点钟就醒了，跟我们折腾了四个小时到现在。 哎呀， 哇！那他们这个状态就开不了车了吧？ 对，他们可能就不知道怎么开车了。因为开车了肯定是不能，就是要 休息好的。 对对，那他们连路上的风景欣赏不了，就在这里。 还行，其实还挺嗨的，因为 是吗？ 因为到那个时候就嗨了， 激动起来了。对 对 对。 对，然后第二天。 对对对， 反正有小孩这个事情得多考虑。 是的， 杨杰也会很辛苦。 没错没错，带小孩就是挺辛苦的。 对，所以要是大人玩，我觉得就是大人玩啊。你带小孩、带小朋友的话，就是几个家庭，你选择一个适合亲子的这个目的地。 对对对， 这 个地方怎么样？ 道理 对。 对对， 这地方适合亲子吗？你觉得 阿拉斯加其实我还觉得挺适合亲子， 好适合的， 去看动物嘛。 哦， 小朋友都很开心。 对，但是就是可能交通啊，或者说其他方面 是不是要自驾嘛？到达一些目的地之间。 其实我觉得阿拉斯加还很好，这也是我经常跟朋友们说表扬美国的地方，就是比如说从自然风光来讲，它的那种英文叫 remote， 就是那种远的程度啊，或者说这种离开人群的这种程度，其实和西藏啊或者新疆的边角地区啊差不多。但是为什么我觉得美国就很好呢？就是因为，就是它即使在这种边角地方，你生活上还是不用担心，比如说吃饭受什么限制啊，基本你只要愿意花钱，就是只要不是太稀奇古怪的东西啊，就正常吃饭，在城里吃到那几个主流菜系都能吃到。对，我觉得这一点就很好。然后洗澡大家也不用担心什么，洗澡不方便啊，因为即使是在比较深的地方。它也有很好的酒店，至少基础建设。 这跟西藏是有一些些区别的，有一点点区别哈。 大家西藏就有一种那种，就是真的是归入自 然，返璞归真了。 对对，返璞归真。 对 对。 但其实西藏现在也有很多的地方，它是点状的，比如说拉萨呀、林芝啊，它有很多精品酒店，就大家也不用担心。 没错没错。 但是有更多的，西藏毕竟还有无人区嘛，是不是？ 对 对 对。 那你非要去那种地方，那也是没有办法。 对对对。其实，但是总体来讲，我觉得就是国内也在以非常速度、非常快速追赶，这点让人听起来非常开心。 嗯。 但是就是美国，我也说，就美国其实很成熟，而且。 刚才我说了，我八年前去过一次，就这八年之间，我也能看到一些小的细节的进一步的提升。 真的 没想到，特别棒，对， 啊，它有变化， 对，很小的细节， 还精益求精。 这个变化体现哪些方面？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啊，这点让我特别惊喜的是，就是因为那个德纳利国家公园从进门之后是不能自己开车进的，你可以徒步，可以骑车，但是可能会遭遇到路上有狼、有狐狸、有狗。 真动物， 对，是真动物。然后呢，大部分人都是坐他公园安排的那种大巴车，长得跟那个咱们看到那种校车一样，绿色的或者漆成绿色或者白色。然后那个路呢，也是不是沥青路，是那种被铲平的路。这样的话，等于是在修的过程中对动物的影响是最少的，而且这个得也没有增加新的元素进到这个自然环境里。然后呢，路上是没有上下水的，比如说一路开进去100公里左右没有上下水，再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你可以自己带水，可以自己带吃的，肯定的。但是你上厕所怎么办呢？上厕所就是旱厕。 旱厕， 对，就是没有上下水的厕所。但是呢，就是我这次去的时候能看到几个，我印象中是上次几年前还没有的，那种小房子 就是厕所了。 对，小房子就是厕所，然后就挺新的，然后上面有太阳能板，可能是照亮用啊，天黑的比较早的照亮。然后呢，它底下我不知道是因为它那个坑挖的实在太新了还是怎么样，因为它结构其实就是没有什么大家都能看到的结构嘛，但是还是里面用了什么生物技术还是化学技术，一丁点味道都没有。 真好。 对，就是我当时打开门我很震惊，因为就是我想，而且他那个 了解之前有预设， 是的， 肯定是有预设的， 对， 这没味儿呗，对，然后当时就是，而且他设计的很朴实嘛，就那个门里面那个门栓是一个大概比手掌还要宽的一根木头， 啊， 因为外面那个门缝挖了个洞，然后等于是你打开时候那个洞那个门板那个门栓上，比如漆了一边漆了绿漆，一边漆了红漆，你拉开的时候那个洞上显示这块绿漆，意思是能打开门 ，OK， 然后你一推就开了，然后你进了以后把门关上，把那个门栓往里推。然后那个洞上，那个洞还挺大的，大概有拳头那么大，然后就变成红色。 是的， 就是意思是里面有人。就是我把门一关，然后转身回来后，其实就是一个马桶座圈嘛， 对， 那个盖儿都没有。 啊， 但是一丁点味道都没有。我几乎好奇的快忍不住， 对啊， 把手电打开看看里面是什么， 往下探一探头， 对， 咦， 对对对， 好深呀， 如厕体验很好，很好， 对，然后就没有一丁点味道，我觉得可能也真是比较新，然后他可能一定是用了什么就比较让人惊喜的技术， 了解了解， 对，然后我觉得这点就是，对对对，然后就是这是一个我特别就是这次印象最深的就是 这个提升，就让我们觉得印象特深刻，对吧？ 对， 有些时候就荒原嘛，荒蛮之地也不叫荒蛮，国家公园嘛，哈。应该这里稍微有点那个，就是自然，可是这个自然当中还透着细节、人文的关怀，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吧？时间的关系，这下面还有很多惊喜在路上哈。 对， 能在阿拉斯加看熊和鲸是很多朋友的一些想象哈。 看动物嘛。 对对，而且阿拉斯加那个，我看到你拍了很多图片，住宿也给我们讲讲这一趟行当中你们的住宿环境有没有改善啊？ 很好， 很好吧？ 住得很好， 这个改善主要是因为比小时候舍得花钱了。 好的， 因为那会儿还是第一次去，还是穷学生住青年旅 社。是的，是的，是的。那个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超级热情的热爱生活的杨杰哈，说是普通领导人一点都不是，超级美国的 超 级旅行达人，下面的马上回来。 好， 如果你渴求一滴水，我愿意倾起一片海，如果你要摘一片红叶，我给你整个枫林和云彩。如果你要一个微笑，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开，只是如

一号公路的，哦，山南边也是有一个观鲸，就是我不知道是潮什么，反正就浪很大，还是因为船开得太急，可能就主要还是天气原因。 呀，娘娘前面风浪太大啦！ 那个对娘娘， 对 啊，风浪太大了， 对，然后全船都吐， 哎呦， 没有没吐的， 哎呦， 就本身不晕船的人也会吐， 会吐的。 就是吃了一船药也吐， 他可能是那个船颠的太严 重，汹涌汹涌， 对对， 太汹涌了，嗯，对， 提醒大家注意注意啊， 过山船 少吃，对，后来我们的经验就是少吃，假如那个船特别有意思，但是去的时候是这个上一个小岛， 嗯， 就是当时是从西沃的出发， 嗯， 比较南边的那个行程上比较靠南的一个城市， 嗯， 然后开不到一个小时就到这个小岛上了， 嗯， 然后呢先吃中午饭，中午饭自助。 完了， 海鲜又 嗨了， 又完了，完了， 完了，我们就 嗯， 然后当时哇，这顿太值了，100多刀，哎，太赚了，就是光看就值了，哪怕看不见鲸鱼，回来路上就看见鲸鱼了，看见鲸鱼的时候，然后 一兴奋， 哇，那颠呢，后来所有人狂吐，小朋友大人全部吐干净 啊， 一点没剩，估计早饭还倒下一点，然后后来我们回来 也没时间，也没心思看鲸了，光吐了， 对，看见，然后最后大家说，哎，我说估计这鲸鱼就是靠我们养活的，我们先消化，帮他们消化了一半，然后给我吐了，再喂他们， 还有点感慨， 你说。 接下来要接来了， 嗯， 啊，我朱驼好久不见了哈， 嗯嗯， 十分想念。我就觉得这个自助餐这个吃饭的这个过程当中，像服务员啊、经理啊，在提醒这些食客们，因为你接下来的行程也许是看鲸， 对， 嗯，你注意少吃一点， 没错， 浪费食物嘛，你这不是，啊？ 我跟你说，你说的这个友情提示，在当时如狼似虎的那种状态， 挡不住吗？ 挡不住，这不可能的， 挡不住， 对， 很好吃， 味儿是行哈， 对对，味道很好。 还有什么阿拉斯加雪蟹啥的， 都有。 都有啊， 嗯，那我问一下哈，就是观鲸这个行程适合50到60岁的单身男子吗？ 你非得要强调单身男子是什么情况？ 我这不一直单身吗？老年人，啊，老年人非得说破了，老年人，啊， 老年人没问题，老年人没问题，单身没问题， 对，单不单身没有关系，没准你还能在这个船上偶遇呢。 没错，大家互相拥抱取暖， 嗯，哇，背个出师表， 你背。你能跟人对酒当歌就行了，嗯，啊。 其实鲸鱼观鲸是这场行程当中一个。重头戏算是一个，是不是？大噱头之一，算 是噱头之一。对， 哦，还有什么？就是比如说噱头呢，关键部分，比如说这样，因为朋友去嘛，要问杨杰嘛，说这次咱们干嘛干嘛，自驾是一个亮点，对不对？ 对，在那里公园是一个亮点， 公园是一个大亮点。 嗯， 然后其实主要就是这两个了，剩下都是一些小的项目， 嗯， 比如说去看冰川，哦，冰川应该算是一个大点了。 冰川， 对，去看冰川。对，冰川是这个西沃的可以出发去看冰川的， 嗯， 然后船程大概是6-7个小时，然后当时我们是 六七个小时就为了看一眼冰川， 挺长， 不止一眼，很多眼 啊？是吗？ 对，我们这次选的是中间一个小地方叫 Whittier， W H I T T E R， Whittier， 对， Whittier 是一个特别特别小的小镇，前几年好像在微博上还当了一天网红， 是 说冬天的时候这个小镇所有的人都会住到一栋楼里，有一栋整楼。但是我不确定，因为我去是夏天去的嘛，当时我还看那个帖子，我还说 奇怪为什么呀， 就是因为太冷了，然后也没有生意了，冬天就，冬天也没有游客去， 大家如果都聚在一起可以取暖啊， 对，然后就是这样的话，一是这个取暖的成本特别低，二是的话就是你冬天孩子要上学还要吃饭，对，所以说就所有生活都这个城市就变成了一个立体城市，就在一栋楼里。我当时就想，其实还挺有道理，因为我是夏天去的，夏天大家还是就是该开船开船，该开船 重庆森林， 对，有点这个意思啊。 哎呀， 但是你说 朱驼可以， 可以啊， 看过。 但是问题是，如果要是今年，比如说人口出生率上来了。突然间有几个孩子说妈妈没有我的床位了，怎么办呢？会对， 到幸福来敲门 啊！是的是，哎，反正床位肯定够住啊，不用担心，不用担心。 他那个住在一个楼里是一个一个间还是一大的空间？ 我也不知道， 也不担心。 反正这是冬天的，我估计是一个，我估计还是按家庭来， 肯定还是按家庭来。 对，但是夏天就我们去的时候还是一个很普通的小镇，然后这次我还特别去就远眺一下那种，就是他们冬天应该要住的楼，但是夏天应该就没人住了，我猜啊。然后就是。因为夏天去嘛，就是很普通的小镇，然后我们去坐船，那个船就是早上大概，那个地方有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我要强调一下，就是它那个地方，因为它是在一座山的后面， 哦， 所以呢，修了一个隧道穿这个山， 嗯， 然后穿山之后呢，因为它那个隧道修的可能是成本问题，这一看就不是中国人修的，中国人搞基建比他们大气多了， 节省， 对，那个隧道特别的窄，以至于它只能过一个车， 哦， 也就是说意味着只能单向放行， 当然当然， 然后它还有火车要进村。 那 所以就非常它每一个小时分成四个15分钟 OK， 然后比如说第一个15分钟是车进 啊， 第二个15分钟车出，第三个15分钟火车进， 第四个15分钟火车出、 哦、 所以说一旦你错过，如果你碰巧 等一个 小时错过了 45分钟， 理论上最长你要等40分钟， 四十分钟 对、嗯、然后他那个位置我们去的时候夏天反正可能是安排我们是比如说9点到9点1刻是放进城的、 哦、 进村的、 哦、 进村的、这个、 进村 对进村车 去 对 然后进去以后呢他10点钟还是10点半左右那个开船，所以他刚好就说你一定要赶那个时间去， 啊、 一定要九点，比如说你一定要在9点1刻之前到这个， 了解了， 你 卡那个时间点哈。 对，大家卡时间进去以后，然后一个小时时间停停车呀、啊，然后买票啊什么的，然后就稍微磨蹭一下，然后10点半11点就上船就走了，所以那个时间就那天我们大家排队的人，所有都是比如因为是一过那个隧道以后，第一个路口左拐就是那个停车场， 哦、 然后所有车都到那以后就刹车，就看见、大家都变慢了，然后都左拐，所有车都左拐去，然后大概一共有几十辆车吧，因为那天还不是很满， 哦、 但是那个船大概有1/3都坐上了， 这都是景点了， 对对， 就关那个冰川嘛， 对 不对？ 然后上船之后，大概那个船的行程是5.5个小时， 嗯嗯， 然后中间一共是26个冰川，所以那个旅行就叫 26。Glacier Cruise 26个， 对， 26个冰川呢，值了这6-7个小时。 对，然后有那种大家能看到，就是大家搜到那种很大的冰川，而且有一点我要就是每一次讲到冰川都忍不住跟人聊，我说就是大家有时候看到那个公益片啊或者这个纪录片说全球变暖呀、然后冰川在往下就然后配的就是冰川窟窿窟窿往下掉， 对对， 冰川往下掉不是因为全球变暖，冰川都是往下掉的，冰川其实、然后有那种大家能看到就是大家搜到那种很大的冰川，而且有一点我要就是每一次讲到冰川都忍不住跟人聊，我说就是大家有时候看到那个公益片啊或者这个纪录片说全球变暖呀、然后冰川在往下就然后配的就是冰川窟窿窟窿往下掉， 对对， 冰川往下掉不是因为全球变暖，冰川都是往下掉的、冰川其实是一条河、就冰川是因为山顶上的雪然后没有化，然后一年一年积起来就被压成这下面压力很大，然后底下就会变成液态、然后它就像一条极其缓慢的河一样慢慢流、它那个速度大概是每天流1厘米、对，然后会一直流，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冰川就空空了，到有的到海边了然后就空空往掉，它就是该掉的、然后天气变暖的冰川的变化是什么呢，冰川会后退，就比如说去年的雪线在这里、冰川到这儿就化干净了，比如夏天的时候、然后后来天气气温变高了、然后冰川可能会向上退了几十米，也就是说冰川还没有落到我们现在站的位置的时候它就已经化干净了、对、所以说有一部分冰川是不会掉海里，比如说那个陆路上的冰川大家就会看它一年年退、我这次特别伤心的是就这次最让我难过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这次去看那个就在休沃尔的旁边有一个冰川，我忘了它的什么名字了，然后那个冰川就是立了一个牌子，就是你刚停好车的时候就往上走大概走1-2公里左右、然后走不远就啪一个牌子写1945，意思是1945年冰川这个位置，但是我现在站在这儿根本看不到任何冰， 哦，就变化 就完全两边都是树什么草什么的，然后往走然后走比如说1999年、然后2005年、然后我看到一个牌子是已经能看到冰川的时候已经不远的时候看到2010年、然后我当时突然就有，因为我10年的时候我来过、我当时想说哇，我不记得我10年有没有站在这个点，应该是没有，就摸了、 神奇， 但是说我当时想的是10年我站在这儿是能摸到冰川的、但是现在我就要再往上爬将近100米才能到最离冰川最近、 位置 就而且就当我这次感觉是什么，就是说以前我去看的时候都是历史上比如说就是我出生之前或者我从来没有来过阿拉斯加的时候、冰川曾经在这个位置，但是我当时我看到我说哎呀10年的时候我来的时候我当时人在这里冰川在这里，然后8年过去了冰川就不在这儿了，我当时真的很伤心， 哇哭， 对，真的、真的快哇哭了那种感觉。我当时我说，哎呀， 我的孩子， 对对对， 电影啊， 真是这种感觉，对啊， 就感觉说，哎呀，就真的是能看到他在远离我们，然后也许我们的孩子可能就已经 就看 不见 了。 对，他这个弯一拐过去，他就说啊，我们知道山后面有个冰川。然后30年前你爹来，比如说我跟我还讲，我说30年以来，我说你爹现在咱们站的位置是能摸到冰川的， 对， 我现在连看都看不到了。我 可能孩子说 挺替我的孩子们遗憾的。 爸爸，冰川是什么？ 对， 这个就简直了。 行，不说抱抱吧。确实确实，就是每次我们会有一些怅然若失的感觉，都是那小小的改变， 没错， 对吧？ 尤其是你都经历过的时候， 对对对，这是看冰川哈，26个冰川迎接我们的光临是特别好玩的一件事情。 对， 当然观鲸鱼很多，比如说出海观鲸啊，什么海岛也有这个感觉哈。那比如说在阿拉斯加出海观鲸，看到的鲸鱼的种类和多近距离，可不可以简单说说呗？ 阿拉斯加的海是那种很壮阔的吗？ 是涌了还是平？ 我觉得很壮阔，就是，怎么讲呢？因为可能是那种 一是夏天去这种感觉，夏天去，然后你发现那个地方又不是我们夏天去海边的感觉，就大家穿戴整齐，然后就不是在海滩上玩，不是说去海边玩， 是的， 然后你就会有一种 我们是有目的性的， 对，你会有种心理的这种就是错位的感觉，就很惊喜， 对，有这种仪式感和期待感， 没错没错，这种仪式感的表，然后就出去以后，就鲸鱼是看运气，最近的话它可能就在你。船边游，然后有时候突然就会突然 甩个尾， 然后甩一下尾巴，对对对， 帅气， 然后把头探出来，把这个脊背探出来都有可能。 哎呦， 要看运气，对。当然也有别的动物。然后刚才有一点忘了说了，就是我每次都要讲，就是他这个看冰川有一个特别小的惊喜， 冰川啊， 对，它里面有很近的地方，然后就其实这一路就是也能看到，看冰川路上也是运气好，能看到鲸鱼。然后我要说的就是，它那个我们靠近冰川地方，就是你能看到，比如说离冰川还有直线距离不到100米，然后你看到空一块冰掉下来，然后有时候会在一块比较大的冰掉下来，然后船长就在广播里说：“大家注意了，有一块大冰掉下来了，请大家扶好这个栏杆。” 嗯， 然后呢，就是然后你能看到那个海浪过来的时候，那个船就呜呜的晃，而且。对，要扶，就是这个冰， 那个浪会很大吗？ 浪还挺大的，对。然后呢，然后他们会捞冰，然后就是有一个工作人员会专门拿一个大网兜，然后拿一大 捞块冰， 然后对，捞一块大冰上来。然后那个冰，我们这次捞的挺大的，大概一个就是小澡盆那么大， 哇，大冰坨子。 就我觉得我一个人都抱不起来那种。然后大家捞一小块的时候，大家可以一块拍照啊什么的。然后最帅的什么呢？他们会拿那一块冰去做酒， 威士忌。 对，比如说我做玛格丽塔，或者反正要配那个就是 冰块的嘛， 海冰的。 是那个是直接把冰块切进去，还是冰块融的水？ 就是切进去当那个我 当冰块， 对，当冰块用嘛，就是。冰块当冰块用的感觉， 哦、 对。然后我们老开玩笑，我说这感觉也不是很干净，可能一小块也无大所谓，就挺开心的，反正对。 有股海盐的味道， 就感觉 海盐嘛， 感觉不一样。 对对，就感觉不一样。对，现捞的，我们老开玩笑， 啊、 我们说哎，赶快摸一下，现捞的还热乎着呢。 就是就是，这种体验还是挺特别的， 对，很特别。 对，那个说到观鲸， 大象， 对，可冰川都是那种海上的体验项目哈。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杨杰的行程当中看到的，住的特别多，风格各异的漂亮的美式酒店， 对， 有那种。公园国家公园附近的 对 那种真的很美国的那种电影里的那种酒店的豪 是的而且我感觉有一种汽车旅馆的风格但绝对不是汽车旅馆 那种对对对对 对 就这么描述比较准确 是的因为汽车旅馆这个 motel 这个概念在大家想象中都是那种 快的便宜的 对便宜美国电影里面那种就是它其实就是汽车旅馆本身是一个怎么说就本身并不是廉价或者是质量不好的 我们普及一下啊 对 对 它只是一个类型 对我印象我对汽车旅馆的定义是什么就是说你打开房门就是户外，就是说它其实它可能有一个过道，但这个过道对过道没有墙。 打开房门就是高速公路。 那倒不是，对，打开房门可能是你的就是院儿，就是你的就是 停车场 院儿，然后你的车比如说停进位的时候，这样你拿东西很方便。然后每一个房就基本上每一个房门前正好是一个车位。 是的。 然后那个车斜着停就很方便，这是对。但是汽车旅馆里面，就是我估计大家对汽车旅馆，就是我对汽车旅馆第一次有印象是看那个电影那个《致命 ID》。 哦。 对，那个片子里面就是因为它发生在凶杀案嘛，然后可能也是因为汽车旅馆它必然是在这个就是小镇里面，就是人口密度比较小，所以它地不值钱嘛。然后可能就是经济不那么发达，然后就总给人一种比较这个不能说阴森吧，就是这种就凉凉的感觉， 是 凉凉的感觉， 凉凉 凉凉的感觉， 咋咋地的。一首凉凉送给你， 对对，一首凉凉，一首凉凉送给我们， 一定要让101的姑娘去研究。 对，但是其实如果这个青年旅社它比较新的话，它其实里面可以很干净，然后就是很温暖， 是的，是的， 对。 青年旅社也很有很多风格的，我也是，我第一次接触青旅。不是青旅，是第一次汽车旅馆，也是根据美剧来的。哦，我看美剧里面拍的很好啊。 对，其实就有的很好。对， 价格呢？你觉得？ 价格其实就普遍便宜，但是还是那句话，它不是因为它这种形式便宜，因为这种形式其实并不是说我多么效率高啊，或者怎么样，就成本低。它就是因为它汽车旅馆一般在都在比较就凉凉的地方，刚才我们 说 的。 对，我老觉得什么像服务区啊什么的，呱就看到一个进去了，就进去了那种感觉，有牌子闪烁，对不对？ 它就是因为它汽车旅馆一般在都在比较就凉凉的地方，刚才我们 说 的。 对，我老觉得什么像服务区啊什么的，呱就看到一个进去了，就进去了那种感觉，有牌子闪烁，对不 对？ 对 对 对， 像个霓虹灯 串儿。跟那感觉， 对， 类似 汽车旅馆旁边肯定得有个咖啡嘛，是这样 吗？咖啡，对，前台那种挂木牌的门牌，那种 是的， 那种感觉哈， 什么 都是给钥匙 串， 对对 对 对，这个 然后对，然后反正我们这次住过这个 motel 啊， 然后也住了比较近，因为这次有小朋友嘛， 对， 然后 得住个条件好点， 也比小时候这个强点，然后住了一个，当时是离刚才我们看到那名叫 Creekside， 这不是打广告啊， 不是， 对，他那个有一条小溪， 那很美哎， 对，然后一条小溪，那小溪其实也 没有什么名气啊，不是什么景点小溪，但是可能碰巧这个小宾馆在小溪边上，所以它就叫西边的这个宾馆。然后呢， 对、 这个地方我特别强调，我还挺推荐的，我会跟朋友推荐，他在那个德纳里国家公园往南开车大概20分钟的样子，就是说你开20分钟，早上起20分钟到公园，然后爬完了回来20分钟回来，因为路但是路上很好开，经过那种傻路，就是我说的那种傻路， 傻路， 对对，就是没什么车，然后大直路那种， 凉凉的路， 对，然后但是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他这次给我一个惊喜，就是他今年新修好了一栋楼 哦。 那个楼是完全用木实木搭起来的，然后刷了清晰。然后我当时定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这是一栋很新的楼，为什么？因为它没有照片，只有素描的效果图。 了解， 对。然后当时我看的时候，我就想，哎，我说这个为什么没有照片呢？好奇怪。然后 这个楼是用实木搭建的， 对，就是一层一层，就是木板搭起来的，因为人家不缺木头。 啊，对 的，我的天 哪， 对，特别新。然后我记得当天健身，就是我们打开房门的时候，还能隐约的闻到那种 木香， 那种 新木的味道， 对，那种刷了木头漆的那种清晰的味道，特别开心。而且里面很大，就是新楼，新的这个楼，它是一栋两层的楼， 两层， 没有电梯，在大家拎箱子上去，然后每个房间都大概50平米左右，但是是一个单间，你想这个房间得有多大？里面都能打开台球，我觉得，然后两张大床，然后这个洗手间啊、小书房啊都有，非常 舒服，挺舒服， 对， 挺舒服的。而且我看那个就是杨杰他发过来，就 Chris said 那个那虽然是咖啡，但是我觉得那块环境特别好啊，是吗？ 对，咖啡其实是餐厅的， 就是反正也有简餐， 对对，有简餐， 对 对，我们因为你想。如果住在那的话，就 你肯定得吃饭啊， 肯定在那吃早饭嘛。 是的， 然后他们 环境真的是太好了。 对，环境，然后他们很体贴，然后早上还有那种餐包，就是给你一个三明治，然后再给你一块什么甜饼干啊，然后再配瓶水，但是挺贵的，要收你12刀，12刀，小100块钱，对。 凉凉的地方吗？物资匮乏。 对，但是它真的挺贵。然后就说你可以带去，这就是去国家动物园那天你中午吃的，就很体贴，不需要你自己提前在，比如说买，昨天晚上买了打包什么的。对，你要愿意自己 带。刚刚杨杰其实在之前说了一句话还挺有意思哈，说之前是个穷学生，也没这么多这个体验第一次的时候嘛，住的呀、玩的呀，都是那种算的特别紧紧巴巴。 没错，没错。 这次就可以大开大合的去感受了。 但是我们也不是说。就是铺张浪费， 是是是，我们要把钱花到最重要的地方，是吧？ 对，学生的话其实有很多选择，就是那我记得我这个10年去的时候，现在那个店还在啊，他那个店离这个国家公园的门口更近。 什么店？ 他就是一个小的这个为年轻人做的一个算住宿区吧，他当然也有饭店，然后呢，他就是那种。就像蒙古包一样，就是也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小木屋，可能室内面积10平方米吧，没有洗手间。然后呢，它为了保温，然后外面用那种帆布还是什么样的那种效果，就很厚的白色的，我都不知道什么材质，给它包起来。然后里面有那个通就电热丝的那种取暖。开了以后，就是因为它一年四季都要烧嘛，肯定就对，阿拉斯加夏天去也是要烧暖气的，一定要烧，不然一定会感冒的。对，然后就是，但是。 他们是电暖气吧？ 对，他们是电暖气。对，然后呢，就是你洗澡的话，那种，但是洗澡的话就要走出来，就它有专门一个公共的这种浴室。 澡堂。 对，澡堂那种范儿。然后就这个，如果你碰巧住在最远的话，可能就走个半分钟点。 时间还有30秒了。快快了。 哦天哪，还没有听够呢。 对呀，我觉得这个那时间，因为后面有一个专题的纪录片哈， 是 我们一会儿还要录11的节目， 是的， 我要11，对，咱们再补一补，对不对？ 没问题， 我们录播会告诉各位11先如果去美国哪里更好玩，玩得更尽兴哈， 哎，是的， 不能放过杨杰美国通啊。 好的， 这趟行程我觉得杨杰带着大家玩得挺嗨的， 太嗨了，跟他在一起肯定乐趣无穷， 就应该跟懂行人一起出去玩哈， 没错。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不要忘记收听我们国庆的节目，拜拜喽。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的名字叫黑枕黄鹂， 我的体型比较健硕，能够有27厘米左右，属于中型的雀类。我们通体都是金黄色的，只有尾巴和翅膀会点缀一些黑色，头枕部有一条宽阔的黑色带斑，并向两侧延伸，和黑色的冠眼纹相连，形成一条围绕头顶的黑带，在金黄色的头部特别的醒目，就像顶着一条黑色的围巾一样。 我们主要以捕捉昆虫为食，比如蟋蟀、螳螂等等，也吃少量的植物果实和种子。我们常常单独或成对活动，有时也会见到3到5只的小团体。我们是一种很有益的鸟类，不仅爱吃昆虫，在植物保护中意义很大。但是由于我们的羽毛很艳丽，鸣声婉转，经常会被人类捕捉作为笼养的观赏鸟，所以在这里也希望大家平时多注意保护我们黑枕黄鹂家族。 我们属于树栖鸟，所以呢极少在地面活动，繁殖期间喜欢隐藏在树冠层枝叶丛中鸣叫，鸣叫声清脆婉转，富有弹音，并且能变换腔调和模仿其他鸟的鸣叫。清晨是我们练声的好时候，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鸣叫也最频繁，有的时候还会一边练声一边像波浪一样的飞行。 我们的繁殖期一般是5月到7月，通常在迎巢之前，雌雄黑枕黄鹂会一前一后在树丛间飞翔，寻找迎巢的合适地点。当巢位选定后，分别站在巢区内不同的树上对鸣，有时也会同时飞起在空中飞翔，这就是在宣告我们的小家建立了。如果这个时候有别的黄鹂侵入，我们就会立即飞起攻击，直到将对方赶出巢区为止，所以我们的领域性特别的强。 我们是雌雄亲鸟共同育雏的，7天左右雏鸟才会睁开眼睛，16天左右就可以离巢了。不过在雏鸟离巢后最初的几天，我们还是会给它喂食的。每天早上7点半左右，青鸟就会开始喂食，傍晚7点半左右，雌鸟归巢后就不再喂食了。每天青鸟喂食平均在100次左右，不过晚上雌鸟和雏鸟同在巢中，雄鸟则在附近的小树上栖息。 我们鸟类对环境的要求特别的高，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汽车走入了寻常百姓家，我们的空气逐渐的不好了。但是这几年，很多人的车辆换成了清洁能源的电动车，做到了出行零排放。在大家的携手努力下，天蓝了，水绿了，空气新鲜了，我们又回到了这里。在大兴区就有一家新能源汽车的体验中心，它就位于大兴区彩玉经济开发区彩河路1号，临近北京野生动物园。在这里，大家可以通过声光电的展示模式，全方面多角度地了解新能源汽车的科普知识、技术路线和未来发展。游客还可以参与其中，更加形象地学习和了解新能源汽车的相关知识，感受新能源汽车的独特魅力。 大兴区的故事还有不少，千年大兴，百鸟栖息，我们下回接着说。 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 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